留下伤口，给我最伤痛的泪。后悔吻和泪，爱情的滋味，总是这样叫我跟你飞呀飞。吻和泪，甜蜜和心碎，熊熊火中 明天，炽热的缠绵能否？

笑， 低头 下青蛙抬头望， 一句一句哼， 一句一句哼， 人一声唱， 瓜牛慢吞吞呀，漫步夕阳下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世界人权日提醒人类，现实在人类的社区及全世界还有持续的人权问题，要让人权在全世界得以落实推行，还有赖全人类的努力。今天是12月10号，世界人权日。

流出心底。